啊，就是俄罗斯嘛。哎呀，说是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个世界杯嘛，这大哥说是啊，他那意思，哎呦，这里头还有其他的事儿呢，套头可多了，哈哈，套头可多了，那就好好的查上一查呗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这个大伙儿的积极的来互动啊，趴趴熊说了，哟，现在这有的家大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，这怎么教育孩子呀？就说那当街撒尿那个啊，是啊，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得懂事儿啊，你得教育他呀，是吗？挺大的孩子了，不是说刚生出来啊，裹着尿布，那是那没辙了，你大一点你应该告诉他呀，是吗？龙哥啊，说是这个，哈哈，关于这个二胎这个啊，大伙都关心嘛，是吧？这个谁呀、啊？不叫二胎，二孩啊，哈哈，这个敏敏啊，敏敏也说这个事儿啊，还有这个谁呀、啊？歌少，各位北京歌少啊，还行啊。这个龙旗，哟呵，诗念的好啊啊，谢谢您啊，哈哈，对，这啊这回是我自己写的啊，哈哈，阳光来了，哎，这个真是啊，讲这个笑话啊，谢晋超。邱凡啊，还有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尹吴鹏，呵，说了啊，新书这京戏这两口唱的是词儿好嘞，你看看是吧？那、啊、可不是嘛，人9418也表扬过我呀，那相当爱听是吧？人家有人听众说了，就是要这个更好的让这个大伙来欣赏这个建议啊，咱们分单双号，单双号啊，对，单双号咱们不限行啊，分单双号。是吧，逢单数咱们放京戏，逢双数咱们放平戏啊，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，嗯，好，太好了啊。森林蔷薇，哎呀，说是这个京戏听了太过瘾了，顺其自然，说这派出所的所长怎么这水平啊，是啊，说他执法有没有规范，是吧，是你这个依法而行啊，这个你要是说我讲理我依法，那你理直气壮，但是你说这个话不合适啊，小罗是吧。这个也是啊，说是坐公交回密云的路上，公交上都能听见咱们的节目，哎，太好了啊。这个逍遥道君是吧，这个啊，还有那个事儿呢是吧，这我去看看去啊啊，哈哈，50后啊，还有这位程德哥啊，程德哥啊，又见青天来喽，呵，一大帮朋友，再看看啊，呵，今儿短信啊，短信爆了棚了，嘿啊，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8683是吧，您还是了解我的啊，您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是吧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没见过你啊，是吧，你小的时候是你小我小是啊，大家小时候。